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过年好，朋友们，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现在面向全球发布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参与活动就有机会赢大奖。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投稿地址是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歌唱北京征集组，期待您的参与。北京图书大厦第6届书香文化庙会正在举办，在此期间，书店将展示福字、生肖、新春对联、门神、DIY 灯笼及各种新春礼盒套装，同时可以现场朗读自己喜爱的美文或诗歌，只需要拍下参与活动的现场照片，就可以完成本项任务，并获得集章和礼品。中关村图书大厦同样欢快不断，节日期间推出了品读北京、阅览精华、北京文脉2018迎春图书展活动，精选了人文历史、社科、北京民俗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图书，供广大读者阅览选购。为了让读者在春节假期持续享受公共文化服务，过一个有书香味的佳节，由海淀区文委推出的书香大拜年系列活动正在举行。活动共设立4个大板块，其中春节7天阅读书籍推荐活动在馆内2层书刊宣传区为读者推荐不同的主题图书。北京的隐秘角落一书近日推出，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人，本书作者陆波用自己的目光去追寻定慧寺、疑云馆、蓝靛厂、宝福寺、樱桃沟等隐秘角落的历史足迹，考察那里的文物遗存，讲述那些在历史上留下或深或浅印记的人们的故事。林奕涵的小说《方思琪的初恋乐园》近日出版，这是台湾女作家林奕涵向死而生的文学绝唱。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新作《刺杀骑士团长》因反思日本侵华历史和承认南京大屠杀事件而引起我国读者的关注，独家获得授权出版《刺杀骑士团长》中译本的上海译文出版社表示，这本书自启动预售以来反响不俗，已经准备加印，预计3月10号将和中国读者见面。雷金纳德·罗斯的经典小说《12怒汉》中文版近日由译林出版社推出，这是美国宣传法律和法律制度的银法锤奖的首部获奖作品，同名电影是一部超越时代的经典之作。亚马逊中国近日发布2017年度浪漫城市及浪漫图书排行榜，郑州、合肥、石家庄夺得亚马逊中国2017年度浪漫城市排行榜的前3甲，其中郑州已经连续3年荣登榜单冠军。排名前10的浪漫图书分别是《情人》、《岛上书店》、《百年孤独》、《偷影子的人》、《失乐园》、《巨人的陨落》、《恋情的终结》、《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的前半生》和《穆斯林的葬礼》。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未来2-3天云量比较多，天气以多云为主，夜间湿度增加，能见度转差，有轻雾，路面有些湿滑，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减速慢行。今天白天的气温低迷，明天白天多云见晴，风不大，气温回升比较明显，中午前后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山区有零星小雪转多云，并有轻雾，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微风有轻雾，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 明天白天穿衣气象指数11，是一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明天的光照较好，风不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会陪您文艺过大年，大年三十儿和初一，经典贺岁电影剪辑；初二、初三和初四，专访明星热播剧；初五经典纪录片；初六非遗口技与彩沙，文艺经典与您伴，欢欢喜喜过大年。 听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演艺群会。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带着大家走进两部电影的幕后，一部电影呢是2017年的一部现象级电影，叫做77天，另外一部电影叫18洞村。这两部电影啊非常有意思，一部是追逐梦想的自由，一部是战胜现实的勇气。这两部电影的主创都曾经走进演艺群会，和我们一起聊了很多电影背后的创作故事。那今天让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他们的分享。 为什么一出门就是坏天气？ 取材于真实经历的电影《77天》已于11月3号上映。作为第一部极地户外探险题材的华语电影，上映之初就受到了很多影迷的关注。其中由江一燕饰演的高位截瘫女孩蓝天成为了高原上的一抹红妆。对于江一燕来说，挑战更有意义的角色是与生俱来的自我要求。十多年的演艺经历中，她成功塑造了各种各样的角色，但在演艺之外，她有着更充盈的人生。他坚持每年到山村支教，是孩子身边最信赖的老师。他热爱摄影，一个人扛着相机游走世界，记录着世间美丽的生灵。他喜欢唱歌，也爱演话剧。在众人眼里叛逆而洒脱的他，却有着一种温柔的坚定。今天演员江一燕做客演艺群会，聊聊他的精彩人生。 我们欢迎江一燕，你好。 朱红大帅你们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一燕。 哇，欢迎欢迎啊。这几天啊真的是被一部电影给刷屏了。 对对对、刷爆了朋友圈，而且 都是自来水。 对，读了很多篇10万加关于这部电影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文章。 嗯， 而且刚才问江一燕了，不是他们找他们写的，是他们看完以后自己写的。 对， 嗯， 有一对，我其实最打动我的几句话，当时让我决定去看这个电影的是，里面有这么几句话，说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美， 嗯， 你去看这部电影吧。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危险，你去看这部电影。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拼命，你去看这部电影。所以我就去了啊。 所以拼命的这人已经在我们面前了， 哎， 而且是一群拼命的人，他是代表。嗯、 对 啊， 所以我们 代表他们。 今天多聊一聊这部电影幕后的一些故事。 对， 我看完电影以后，我就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我们的赵导到底跟你说了什么话，让你决定零片酬出演啊？ 对对， 他到底说什么了？嗯，打动了你？ 其实导演是个不大会说话的人， 嗯， 因为他以前自己也是，我后来听他的经历也是属于， 嗯， 他原来是演员，也是边拍戏，然后拍半年戏，半年就自己去旅行， 嗯， 长时间可能3个月都在，也是在无人区的那种状态里面， 嗯， 对，所以他找到我的时候没有说什么，只是他把2年多在无人区拍摄的那个画面拿过来给我看，然后其中有一个镜头就是男主人公在写日记，就说，嗯，真正的探险是人生。 嗯， 所以我还挺有感触的。当时， 嗯， 而且那个导演从无人区出来的时候找到我的时候，他已经像一个野人一样了。 嗯， 我觉得很少在城市里看到这种状态的人，可是他的眼神非常非常的干净，也非常坚定。 嗯， 我觉得好像 同类人的感觉， 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也没钱了， 嗯， 所以呢，在那样一个情况下，江一燕就说了，说那仅剩的钱就先拍着吧，对吧？ 是导演特别不容易，他真的一路就是他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了，然后一边拍一边找钱。我后来就。有几次跟他拍戏的时候我有点生气， 嗯， 因为有几次他没有背台词， 嗯 啊，因为他有大段的台词嘛，我说导演我说你要跟我搭戏，我说你没有，为什么没有准备好？他说小江我真的太忙了，他说你知道谁谁谁身体又怎么样了，然后那个剧组那个钱就是一边拍一边找，所以我就觉得新任导演太不容易了。 对，而且通过我们了解到的这个韩当导演啊，他这个人真的是正常人看肯定是个奇葩 啊，就像在剧当中的一句台词，很多人会以为我要么是个疯子，要么是在生活当中遭受了很多磨难的一个人。 对， 所以这个也是用在赵导身上也很适合，是吧？ 是， 嗯，你想谁会为了拍一部戏养一头狼 啊？ 他是把一头一个月的狼带回家，当他的爸爸，当狼爸爸 啊， 养啊养啊养啊，然后养的差不多了，就那个大小了。就要开始拍摄是吧？ 对，因为他其实没有任何经验嘛， 嗯， 就带着大家去无人区也好，包括拍这些野生动物也好，嗯，所以他只能是用最笨的办法，那就我就一步一步来，一点一点来。狼是问那个新疆狼王要来的， 嗯， 然后就开始一点点自己培养他，然后有了感情之后，拍摄起来就相对好一点，就可以其实可以教会一些狼的一些反应， 嗯， 但是那个狼也是非常聪明，我们都说是神助吧，有如神助，他真的。那是我们戏里的影帝， 哦， 而且我看在现场，就是大家拍着他睡着，反正就跟狗一样。 对，而且当时我在电影院里看的时候，我就在不停的，其实就是留意看电影的人的一些反应， 嗯， 比如说我一会儿也会问到，因为大家又会有很多，比如说有的地方会有疑问， 嗯， 就像问这是真狼吗？然后旁边有男的还给解释，应该狼狗差不多。对， 是真狼，是真狼， 是真狼， 还是有差别的吗？ 啊，对 对 对， 嗯，而且我看到就是整个拍摄过程，因为我们跟朋友们讲一下，这个电影名字叫《七十七天》，咱们没有说。 哦，对对 对， 七十天啊，七十天啊。 我觉得咱们得有必要把七十七天。在哪儿讲了一什么故事，我觉得还是要跟朋友们来推荐一下， 嗯， 好不好？我觉得要不然的话，我们说的这些可能朋友们会想为什么会拍狼啊，怎么会野生动物， 说一说说一 说 说 一下啊， 嗯， 燕我们一起配合来讲好了， 嗯， 这个七十七天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人横穿了 羌塘无人区， 羌塘无人区， 嗯，这是一个真事儿，就是有一个叫上海男青年叫杨柳松， 嗯， 他其实自己是搞文字工作的， 嗯， 他写东西写的还特别好， 嗯， 然后呢，他就其实准备了挺长时间的，是一次理性的出发， 嗯， 然后就独自，因为羌塘是这个世界的第三极，其实就是，因为海拔很高，也没有人在那儿生活， 嗯， 所以他就首次以横穿的方式去徒步走这个地方， 嗯 啊， 应该说之前都是没有过的， 从来没有过， 嗯， 世界最顶尖的探险家，最顶尖呢，这个顶尖是什么意思呢？ 嗯， 说第一。你有钱有闲不说啊， 嗯， 你得特别特别有经验，而且不怕死， 嗯，对，就是常年玩命， 对，是常年玩命的，这个， 哎， 才能横穿羌塘这个地方。 而且他一般人都是好像是那种横切面的穿，就是 60天 有纵穿 啊，纵穿的， 对， 对，但是他们是横穿， 就时间长嘛， 距离更长， 对。 而且这是刚才说到的这部影片当中的男主，他是讲述的他这条线的故事， 嗯， 里面的女主也就是江一燕饰演的这个角色， 蓝天， 那女孩叫蓝天，原型叫蓝天， 对， 她也有一个自己的故事， 嗯。 那么整个影片其实在里边有一条情感线的一个穿插，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一个故事， 对， 所以给我们说一个蓝天的故事吧，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他们都是路上的驴友吧， 嗯， 算是， 嗯， 但是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命运， 嗯， 其实蓝天这个女孩是我真的到现在为止演过最勇敢的一个女孩， 嗯， 因为她是真实的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女孩，然后第一次我跟她见面之前吧，我就觉得说肯定是一个在轮椅上慢慢的呀，然后可能也不太多言语的这种， 嗯， 见到他的时候我才发现完全不一样， 嗯， 非常非常开心， 嗯， 他今年我们拍完戏他今年还去那个滑雪， 嗯， 然后把自己的大门牙磕掉了，然后就给我发微信就说， 哦， 小江你看我的门牙没有了， 哦， 就是特别活得特别开心，所以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他虽然身体不能动了， 嗯， 坐在轮椅上，可是他比我们很多站着的人， 嗯， 活得还要潇洒， 嗯， 走得还要远， 但其实你在演就是蓝天这个原型的时候， 嗯， 我觉得你在里面也有你自己对于世界，包括你在认识了男主以后，你有一个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变化，对不对？ 哦，你说这个女主人公吗？ 女主人公， 对，一定的。我觉得其实杨柳松是，应该说是他其实帮蓝天去完成了他可能不能完成的一个梦，所以我觉得这个荒原虽然杨柳松去走了，但是比如说蓝天遇到他了，他也就好像进了荒原一样，因为他一直在等待他出来，是一种信念。那有电影人去到这个地方拍这个电影，然后有观众进到电影院看这个电影，其实我觉得这片荒原就变成大家的了。其实不只是给了杨柳松勇气，给了大家一样的信念。 也就是说现实生活当中杨柳松和蓝天也是认识的吗？ 对对对，他你知道导演为什么会想出我这个人物吗？其实原本是没有的，因为杨柳松的传记就是他是自己独自穿越嘛，但是导演拍了两年多之后发现只有野生动物，然后只有一个脏脏的男演员，他觉得观众还会进电影院看嘛，所以当时也是有一个契机，就是给杨柳松写序的这个女孩蓝天当时在拉萨遇见了，然后导演那个女孩那会儿就要从那个拉萨回成都，自己开318，自己特制的汽车。 我们得说一下，这个女孩是高位截瘫， 高位截瘫，身体三分之二都不能动。 对， 所以当时导演就跟着她去把这个纪录片给她拍下来，然后她就有灵感说，应该我们在电影里面要把这个女孩加进去，然后就找到了我。 哎，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是不是这个蓝天在这个电影当中有出镜？ 哎， 对不对？ 对，他也出镜了。 嗯， 就是他是演我的，他们都叫相互之间叫战友，是演我的战友。 对，大家到时候去看的话，你们可以找一找哪一位是真正的，就是这个女主的原型，其实在这个电影当中 也有出现 。 其实说到高位截瘫，今天下午我们还有一场非常感人的这么一场观影会，而且就是这个高位截瘫的这么一个团体，他们是自己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找到你们的。 是是，他们有很多人看了，然后他们又想说组织在一起看，那我跟导演我们就包场请他们看，他们是叫脊椎受伤的病友，然后他们也有一个叫新起点的一个公益基金，是，所以我觉得这群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看这个电影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感同身受的。 对， 而且好多刚才其实那个女孩给我留言就说是小江在电影里面替我们这些病友说出了可能我们一辈子都说不出来的话，就是窝在心里的那些痛苦的话。 我当时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觉得就是说的特别打动我，就是你当时在冲下山坡以后在那哭着喊着就完全放纵，就是完全释放的时候说，我还要每天假装很乐观，我还要把自己都骗了。这段话是他们的真正的心声还是说我们艺术创作加进去的？ 其实我在跟蓝天接触的过程当中我没有敢问他那么碰触他内心的话题，我只是去感觉他以我自己的可能看到过的所有的东西去感受，所以我觉得他心里一定是有的，极坚强的另外一面肯定是有极脆弱的一部分，我希望在电影里面去很真实的去呈现出来。所以其实演完了挺忐忑的，因为那些戏也是边走着边拍着边想着要怎么演怎么说，我觉得拍到那些部分的时候我基本上已经不是在替我自己想台词了，而是我已经和蓝天我就是觉得我在为他说话，所以在拉萨他看完首演的时候我问他，我说蓝天你满意我的表演吗？他说小江我默默地哭了好几次，因为她是个特别乐观的女孩，她说她哭了，我觉得那可能有打动她的地方吧。 对，然后小江这次为了这部电影也付出了很多啊，我看到有一个视频网站对于刚看完的一些观众的采访，中间有一个女孩说特别有意思的一句话，说我想说在中国女演员里边能在海拔4000米以上能拍戏的这个数就不多，所以就说这一点江一燕就好样的。 哎，对，其实这个可能跟江一燕平时她的一个生活状态也有关系，因为你是也是属于平时就很爱去旅行拍摄冒险的一个人，对吧？ 对， 但是这个只能说是基础，这次拍摄真的是突破你的极限了，对不对？ 海拔肯定是突破极限的。对， 我看在里边基本上是在一种就特美的那镜头，就往下冲的那个镜头。我看了后面的拍摄花絮，你简直就是完全要被风刮走了。 对，实际上拍出来很美嘛，往下冲的那个。 对对对， 但是每次导演一喊咔，就是你知道，就是工作人员从四面八方冲过来，用那个各种像围巾啊那种东西把我整个裹上，因为如果不裹上，我的整个脸就会吹得像被刀口一样，风就那么大， 哦， 那么冷，都是零下二三十度这样的。 哦，但是看起来整个就特别温暖。 嗯，好， 因为整个画面 刚拍的那几条，因为我要微微的有那种笑容嘛，我就情绪很投入，但是发现自己笑不开，那个肌肉是不会动的， 啊， 已经脸是僵的， 就被冻僵了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嗯， 对。然后呢，我们在屏幕里面看到的这些景啊，很多人说，每一帧都可以当明星照，每一帧都可以当屏保， 哎， 啊，所以我们能够走进影院看到，应该说我们常人是绝对不会到的一个地方。 对，我敢说，反正这是这部电影是近几年来，或者是我看了这么多国产电影当中，画面是最美的一部电影。当然，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部电影啊，是不是除了画面美之外没有其他的了？但是我当时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我是觉得中国人终于开始去敢于去追求说表达自由，可以开始去比如说横穿枪膛。 对， 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敢于去做这些极限运动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从电影当中能够感受到的一种，对吧？ 而且拍这部电影本身就是一次冒险，一次探险，有人敢去走，而有剧组有电影人敢去到无人区真的拍。因为那段时间我是没有到达，但是像李萍冰这样大师，他六十岁了，去到海拔6700多米的地方，真的是挺危险的。 也就是我们的摄影师， 我们的摄影师兵哥，而且兵哥还发生过一个意外，当时因为他们都是住帐篷嘛，军用帐篷，完全是到没有人的地方，然后带几辆供给过去。然后呢，兵哥有一次他们因为晚上加煤炉，可能那个火星飘出来了，他睡的那个睡袋整个就着了，但是还好这些户外装备就是它会防火啊什么的，所以只是整里面的羽绒全部都飞出来了。兵哥从帐篷里走出来的时候说，整个像一个圣诞老公公一样，全是白的，你知道吗？ 对，的确遇到很多危险。你比如说啊，这个里面有那个，就是其实攻击力最大是那个藏羚羊。 对， 你看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镜头，就是还挺震撼的， 有个牦牛， 有牦牛 的那 个， 对， 藏牦牛。对， 我们拍戏的实际是真的，有一辆车是被那个来的野牦牛整个给撞了。一半车都撞坏了，掀起来了，因为他觉得可能那是他的领地，他不知道为什么有外来的人来，所以那也是挺危险的一幕。 对， 所以我当时在看那个镜头的时候，我能够想象到啊，可能会用电影的蒙太奇镜头把两个人就要拼接起来，但是我想知道，就是那个牦牛的那个镜头，那肯定是一个真实拍着的野生牦牛吧？ 那个是真实的野生牦牛的一个镜头，但是可能导演做了一些后期， 后期他才会让两个人那么近距离的产生一个碰撞，那个镜头确实很震撼， 很震撼。 嗯， 但我们想说一下，其实里面有很多镜头，很多观众认为是后期做的镜头，其实都是真的。 对， 比如说 里面有一个就是男主角跟那个狼打起来了，是真的。 哦，这个让一燕讲一讲啊。 对对，有像之前男主人公有一场戏，他就是已经在帐篷里快昏迷的那个状态，然后那个狼过来看他。当时我反正我听导演讲，当时拍那场戏的时候，他第一次感到恐惧。因为他是躺在地上，然后狼是整个过来俯视着他。他说那一刻的时候，他之前都没怕，那一刻真的觉得自己就是，如果他要咬他的话，他没有任何力量去抵抗了。那一瞬间，对，但是导演就说，怎么办呢？是自己的戏啊，替身也不来啊，没办法，就拼了吧。 替身为什么？就是没找替身， 原来剧组 谁敢 替身？对，被还是被高海拔还有这种剧组艰苦的条件给吓走了。 你比如说里面那个，就是跟那个狼不是有打斗的吗？ 打斗，对，拿一铁锅。 对对，当时我看导演说，狼呢到傍晚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他那个狼舍里边。但是那天呢，为了让他有那种攻击的那个情绪出来，他拿帐篷把他那个狼舍的洞口给堵了。 哦， 就故意气他， 狼非常生气 啊。好，这真是拼命啊！狼就是有一句话叫“狗不咬屎棍戳”，人家一个狼不咬，就拿刀子戳一下。 对，所以那段就是为了激怒他，然后故意把他那个 洞口给堵上了，就要拍他那个攻击他镜头。所以我当时看完这以后，我觉得这个导演真的是奇葩，真的是太疯了，简直。 嗯， 所以就是这样一瓶拼命的人，包括兵哥哈、他是应该说是世界级的这个摄影大师了。 嗯， 对， 在那个上面说是不断的咳嗽。 对，他拍到后期的时候，我那部分的时候，兵哥其实生病还挺厉害的。然后为了我们每一条能顺利过，他就忍住那个咳嗽，一直到导演喊开。但有的镜头很长啊，他就一直忍着，然后导演一喊咔的时候，他就狂，就是真的感觉要吐血出来的那种感觉。每次我都非常非常心疼。 所以我们这里面所有的这些镜头都是在真实的羌塘进行拍摄的。啊，我觉得大家有空真的走进影院去感受一下吧。而且我想说的是，这不是大家想象意义当中的一部艺术电影。 对，哎，其实我也特别想要，今天我们跟那个朋友在一起聊的时候，还在说，如果要给这个电影说一个标签的话， 对， 你会是把它贴成一个什么样子的标签？我想问问伊艳，你是会把它给贴成什么样的标签啊？或者用哪些关键词来说这样一部电影？归类。 其实电影是有它的 slogan， 然后就是可能勇敢出发，然后也有说我们就是首部极地探险的电影。但是我确实觉得不能用一些标签去束缚。 对， 因为这个电影出来之后，其实它的现在的口碑预期完全是超过我们的预期的。我觉得很多观众理解到的时候东西，好像我拍的时候都没有想到那么多。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其实每个人看，每个人有自己的理解，要结合你的生活阅历，对吧？有的人就是觉得看到自由，有的人就是看到命运，很多很多的讨论。所以我也不断的还是在看，我觉得先不要去定义它吧，先看完再说。 对，哎，那其实这个我也想看，有一些听众也会发来一些质疑的声音啊、你也要解答一下好不好？咱们直面， 我们是不是要去叫一下导演、 啊？咱们直面质疑好不好？ 好。 比如说有听众就说了，说就是真的，就是闯，就是走进这种羌塘无人区，就算英雄，拿生命冒险，就算是勇敢吗？对这个您怎么看？有人可能不太理解。 其实杨柳松他如果大家看过他的那个原帖叫《北方的空地》，导演是根据他的这个帖子来拍的这个电影。其实杨柳松从他出发到他最后，他都从来没有说过走出无人区我就变成英雄了。而且他写的非常真实，他就说其实走出无人区所有的烦恼困惑都会周而复始的，生活还是每天在继续，要解决的问题还是一样。所以他说，但是只是说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你敢去做的事情，然后你要为自己的喜欢而去活。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说他是做了很多准备的。我们拍这个电影不是说让大家去要盲目的，就是谁去穿无人区谁就是英雄了，绝对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看到这片无人区，每个人心里都有的无人区，我们都敢走出自己内心的这片无人区，我觉得这个是挺棒的。 对， 我觉得电影并不是让你跟他就是重新的去走一遍吧。电影里要是离婚你也不能离嘛。 对， 就举个例子啊，就是其实电影它就是造梦嘛，他造了这样一个梦让你去感受，然后你从这个梦里感受到了什么啊？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在看完这部电影以后呢，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包括那句特别著名的话，我相信大帅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哈，应该是很有感触的。他在里面最多说的一句话，就人生能有多少天是按自己的想法在活着。 还有一句特别让我感触的话，他里边说很多人30岁的时候就死了，到80岁才埋。对对，我觉得那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 对对对，是， 所以 也是最近被大家就是一直在讨论的，我觉得引起共鸣的这些话。 其实，包括医院，你这么多年，你如此丰富的生活，是不是也是因为，就像可能剧中一样的那种情感，希望让自己活得更加的 精彩一些。 我一直是在这样，其实在这样执拗的，但是确实还有很多东西你要妥协。对，所以我觉得拍完这个电影的时候我真的挺开心的，遇到多少苦我都挺开心，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特别想做的一件事。当时周围其实也有很多声音的，觉得说又没有钱又没有片酬，然后而且你这样一部片子能不能上映都是个问题。对，但是我最终坚持了，不管怎么样，就像这两天有影评就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哥，咱爸老吵着说想看洋玩意儿，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找呀？ 嗨，我早就找好了，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 啊，是吗？在哪儿啊？ 来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迎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抱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会陪您文艺过大年，大年三十儿和初一，经典贺岁电影剪辑；初二、初三和初四，专访明星热播剧；初五经典纪录片；初六非遗口技与彩沙，文艺经典与您伴，欢欢喜喜过大年。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那刚才上半时段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江一燕的专访，她聊了很多77天这部电影幕后的创作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继续请出另外一部电影叫《十八洞村》的电影主创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部电影幕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电影《十八洞村》由导演苗月编剧指导，实力派演员王学奇、陈瑾领衔主演。影片以国家实施精准扶贫为大背景，以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为原型，讲述了退伍军人杨英俊在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带领杨家兄弟立志立身立行，打赢了一场扶贫攻坚战的故事。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大家伙儿一起感受这部最文艺的主旋律电影。 我们欢迎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第一位是峨眉电影集团国家一级导演、院线电影《十八洞村》的导演和编剧苗月。你好，苗导。 大家好，我是电影《十八洞村》的编剧导演苗月。 欢迎 欢迎苗导。 嗯， 没上节目前我就感受到苗导是一个特别乐观特别快乐的导演。 对 啊，然后这部电影呢，我们看了预告片也是非常美，让人特别有观赏价值的这部一部电影哈。 嗯， 那另外这两位呢，应该说是叫星光熠熠，我觉得念他们得的奖，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就结束了。 我觉得真的是实力派。 啊，对对对对 啊，老戏骨，这词儿都不为过吧。 哎，我们要一一介绍一下啊。首先呢，介绍啊，这是飞天奖、白玉兰奖、华表奖、金鸡奖啊，获得无数大奖的陈瑾，你好。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瑾。 哦，欢迎 陈老师。 谢谢。还有一位啊，这个华表奖、金马奖、亚洲电影大奖啊，王学奇老师您好。 大家好，我是王学奇， 欢迎您。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苗导，您当时拍这个片子是想到这两个角色，就是他们俩吗？因为王学奇老师从来都没有演过农民。 从来没有。 是是是 啊、您怎么就想到请他来演这样一个绝对的男一号，对吧？带领村民要脱贫致富的这么一个农民的形象，您怎么就想到他了呢？ 爆个料啊，在这个我们在采访中间遇到了一个生活原型，这个生活原型就是十八洞村的村民老杨，他以前是部队当过兵复员回到乡下，然后回到农村种田三十多年的这么一个老村民的这么一形象，但是这个村民我在接触他第一次接触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特别那种脸上的那种表情，那种脸上那种沧桑感和深邃的目光，让你觉得这一定是一个特别有故事的人，你有点就是他这张脸和他的目光可以让你有很多的解读的那样的一种这样一种形象，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后来他家里人告诉我说他以前当过兵，然后他是部队复员回来几十年在就是以种田为生了，我说难怪他脸上的一种力度，他目光的那种深邃，很有军人气质，所以当然我们需要找一位具有军人气质的这样的演员，所以当然就是请王学奇老师了，然后王学奇老师，所以王学老师第一次打电话他问我，他说你为什么要找我演这个角色，我说王老师因为这个生活原型他以前是一个军人，王老师一听哦明白了，你把剧本发给我吧，我看一看 啊、那就本人也说说吧，看完剧本以后 啊，看完剧本以后没想到剧本做这么好，这个首先他那个导演的安排工作那么细致，这可能是我近几年来没有看到过这么一个导演把这个剧本把自己的作品吧做得那么精细，再一个剧本设这个人物呢我非常喜欢，也非常感动，这个有创作的欲望，再一点呢他的行为呢我都能理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为什么问这个为什么选我当农民呢，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农民现在是什么样了，后来导演把他讲了是一个复联军人，我心里有底了，后来又把那个照片寄来我看，啊我觉得这现在农民是这样了，你看那些小伙子倍儿帅，就跟那个台湾的明星似的，真的是非常，你看那个思想很深邃是吧，那个眼睛，那我觉得现在农民肯定是不一样了，我想怎么来想象的，所以说原来我没演之前不知道什么叫精准扶贫，是吧，现在去才知道精准扶贫怎么回事儿，不是说这一家的像这个揭不开锅了，穷的都是吧，这那可能这个还真不是，是吧， 不是， 他是根据世界上这个小康这个水平啊这个钱定，如果你们家平均每个人低于这个钱国家就要补你，因为这才是小康，所以这个不是说不像以前我小的时候记得那是农村就是一家人盖两床被子，要不是一家人穿一条裤子，这穷的揭不开锅，完了窗户全是破的，冬天雪花往里飘着，哎呀，这不是，一看，哎呀，风景如画呀，简直是那梯田蹭蹭梯田啊，像这小镜子似的落着，太漂亮了，知道吗？ 对， 所以说这远山近水的，跟着，哎呦，这个地方那么安静，真的非常安静，而且那儿的人呢，这个，你说城市有什么色彩？他那有什么色彩，是吧，你看那个我们那个去那个双龙村吧，那个书记就里边你们看电影那个背着筐那个女子苗族服装打扮那个背的那么自如是吧，他就是那儿的党支部书记，而且我看他们那个牌写着老年人活动中心，你说现在多时尚， 村里都有， 是不是啊， 村里都有老年活动中心， 就是说城里有的什么信息他那全有什么信息， 有 这孩子们穿的和那个他们那个一些的服装什么的，那色彩真的是城里有他们也有，而且他孩子们那个他们的见识，对，绝不说农村深山里孩子就怕你就跑，不是，非常大方，就是一看有见识过， 对， 所以现在我觉得农村的变化太大了， 是，陈琴老师应该不是第一次和王学奇老师合作了吧？ 跟连月老师是合作很多次了，对吧，你俩算老搭档， 我俩是闺蜜， 对，很多部电影还算得过来，多少部跟梅老师合作， 现在我跟王老师也是闺蜜了， 能算得过来，我们前面有三部电影， 三部电影， 然后还有电视剧， 这回找到陈瑾是因为闺蜜吗，还是说这角色特适合她？ 我吧一写剧本 脑子里面反正就这几位我熟悉的演员， 嗯， 他是跑不掉的， 嗯， 只要有这么一个角色，我肯定首先想的，哎，合不合适陈瑾， 嗯， 因为我太知道他， 嗯， 能够给我演成什么样，嗯，我特别我。太了解他， 就是心里特别有底 啊，特别有底，就是因为如果陈瑾能来，嗯，我心里就对这个角色，我简直是这一次唯一担心的就是，因为要用方言， 嗯，对， 要用当地的语言。陈瑾老师是山东人，大家都知道， 嗯， 而且他从来不用方言说拍戏的， 嗯， 所以他当初我找到他，我说我首先告诉他，我说你来角色戏，我相信他都不会拒绝， 嗯， 但是我担心是语言问题，我担心他拒绝， 嗯， 后来他也确实提出你这要用这个，我说没关系，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在现场保证每天都有语言指导老师， 嗯， 教你一句句的说，再不济拍的实在说不好，我说我们后期配音的时候，我再给你找人再来教你一句句说，我们再补录台词都行，这样把他动员来了。 嗯， 其实这个是 演的是一个苗族姑娘， 苗族妇女， 嗯， 演的王老师的婆娘， 对，说是他老婆， 对， 不，湘西人叫 婆娘， 叫婆娘， 啊，婆娘， 叫婆娘， 啊，嗯， 但是湘西男人，就是湘村里面的男人，他们在称比自己年轻的女人，他们都喜欢称梅，叫妹， 啊，妹， 梅，所以在剧中，陈瑾老师的角色名字就叫麻妹。 啊，麻妹， 麻妹，王老师在剧中有过一次喊她，因为实际上夫妻之间没有那么多称呼啦， 嗯， 就是肯定都是，但是有一次她称呼她麻妹，叫了一声麻妹， 嗯， 所以说陈老师说，哎，怎么没有人知道我剧中角色叫什么名了？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下，她演的名字叫她的这个角色名字叫麻妹， 啊， 麻妹， 那我们就问问吧， 麻妹， 麻妹，哎， 这个语言难学不？ 太难学了。他这个还不，他因为他那是一个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 嗯， 贵州、四川还有湘西吧， 嗯， 然后他中间那个语言，他就是你说着你感觉像就我经常会这个怀疑自己那个跑调了， 嗯， 但是他那个湘西那个就是花园那个地儿哈， 嗯， 那个话不太好把握， 嗯，你现在还记得哪一句吗？ 我就记住一头，我说我还有一头牛， 我有一头牛，是吧？ 对对对对，还有一头牛。 哪里啊？我觉得陈老师在全片里面 啊， 他有一句词儿说的是湘西话，说是最深情也最准确，就是俊哥，叫他杨英俊，叫俊哥 啊， 杨英锦， 啊，杨英锦， 俊哥，他喊的这个是喊的最深情、最好的、最自信的，就这句话了， 因为是打心眼里喊出来的，是不是？ 这好像。刚开始学的时候，这是我第一句话，所以我先学的是怎么叫这个杨英俊。 啊， 基本上那个口腔都没打开嘛，就这三个字就完成了。杨英俊， 那这个方言口音对于陈瑾老师很难。那问问王学习老师吧，您觉得难不难呀？您掌握起来？ 我是这样，我演这个呢，这个刚才说了是个三省交界嘛， 啊， 又是四川，又是湖南，又是湖北，这是一个。 对， 那地方的语言就很杂了，发音。 嗯， 第二个是我当过兵。当过几年兵，这个部队就是五湖四海嘛。 对， 班里哪人都有， 嗯， 可能他兴许这几年也捞着个什么，一会儿说个天津话，也说个这湖北话的。 嗯， 所以说在说当中呢，我以四川话为那个音很重，我就很自信的说。 嗯， 啊，说错了我也很自信。 听不出来， 不是自信太重要了。 嗯。 我面对他的时候我特别有压力， 嗯， 因为他那个词儿多嘛， 嗯， 他一说的快， 嗯， 我就把我压迫的，你知道吗？我就那个声音都是颤颤巍巍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说的准不准。 他 气场太强大了， 他就是不太自信，是吧？ 嗯， 所以说说了，越说声音越小， 结果特别符合人物 了，哎，对了， 特别符合人物， 那个， 柔柔的， 那个， 王老师要学呀， 啊， 学一个， 那个，那个小伟伟，就像一个小猫咪，那是我的孙宇， 好可爱， 啊。这场戏的是吧， 啊？ 我越说声音越小， 啊，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觉得显然是跑调了嘛， 啊。 但是我一看两个对手。可认真了， 特 别 想， 对对对， 不敢乐，乐他就非得笑了。 我心想，这两个人他内心太强大了，因为我已经完全，我就是崩溃了，你知道吧？ 跑调了， 对，跑调了。 又不知道 他们就还在 哪儿发出来的，从哪儿出来的这是？从那以后起，我们就开始 小弟弟， 哎，周黄你知道吗？其实咱们王学习老师啊，对于这个剧本的选择呢，要求是相当之高的。他呢看完本子之后呢，他首先得在这个本子上画画写写，他会画三角，画的三角越多，就证明这个本子感动他的地儿越多。 你是想问他上面多少个三角吗？ 哎，我就特别想问问这个本子，您画了几个三角啊？哪个部分是最感动您的呀？ 其实这个本子呢，我是没想到能感动我，因为说这种片子嘛，但是没想到还能感动我。真的好几个地方都画了三角。你像我，尤其是那个，我送他到这个，他要去城里打工。其实火车站那场戏，是我看剧本的时候我掉泪了。我是因为他两个人这样，他两个人这么多年从来没分开过。在剧本里也没有你恩情恩爱的那感觉，没有俩人没有我爱你你爱我，没有一点没有。但是到了火车上去的时候信心满满的，到了火车站他看不见我了，觉得完了，绝望了，就找。我也是一样，看见他了就在人群里找，这才知道两个人不能分开。就从人堆里把他给拉出来，两个人又在山边上迈着大步子走。走这时候呢，我就回头看他一眼， 回家了， 回家看他一眼，我才发觉我媳妇长这么漂亮，回头就笑了。 真的，那 这两个镜头我都掉泪了。没事，我都画了。 然后 还有很多，你还有一个，我有一个戏里边有一个是我回来收工回来自己累嘛，累就吃饭睡着了。睡着了呢，就这个拿着碗就搁到这边就睡着了。他发现了。他发现以后呢，也没叫我，也没拿东西，就坐我对面，在那么认真的看着我。我说这么哎呀，一个能够哎呀能够有媳妇能够这么欣赏自己的丈夫。我说那这太难得了，所以这点我也感动。所以两个人的情感上确实是真是不能分开的。这几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导演写的非常细致， 太细腻了。 很多像这种这种你像这种片子里头，按以前的那个主旋律不可能有。他写的这个片子恰恰是你要是艺术片嘛，商业片嘛，他恐怕都会有这种场景。 对， 再一个他真写的是非常接地气。这现在大伙说接地气，他不是那个拔高飞空拔高你是吧。他确实写的很普通。很平常，你像那个睡着他弄完火回去一看，我睡着了，吃半截饭累的。他就搬一板坐对面，就认真的看自己的丈夫在那儿欣赏。这一点我想现在我们生活里头有几个老婆能够真的再看看自己的丈夫睡着认真那么看着他。几乎很少。 是。 所以陈琴演的这个马梅 这音还真不好掌握。 马梅他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陈姐，你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他有哪些特质才能演出那么真的爱自己的老公哈？ 其实这个我觉得演这个角色最后能演成这样哈，也是在逐渐的这个过程当中找到的这个人物感觉。实际上这个剧本我觉得给这个人物并没有太多的那种冲突。 对， 不管是他个人的冲突和家庭的冲突和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一般都说在冲突当中我们才能看到这个人物的性格嘛。 对，因为他也特别适合演那种就是感情特澎湃的那种角色。 但这个呢，我就完全是杨英俊身后的一个女人。对，但是呢到该需要的时候，你比如说算账的时候我就出来了，然后我就帮着他算账。这时候你就能感觉到这个家这个女人她每一个角落她都会操持的井井有条。然后到什么这个就是比如说等到这个小南瓜然后呢他就会把这个就承担过来，就说每天我去带着他扎针，那你就在田里这样的工作。实际上他这一切都是就是这样特别普通的一个这样生活着。在这个跟导演当时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也说到过，就究竟我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表达这个麻妹，就麻妹她等于是你比如说她跟娘懒她要说她还但是还得把吃的又给她。她说的这个人能吃那个人能吃，但是呢谁要是说那个谁谁谁都没吃的了她就会也去。她就是说她你能看到她没有那种抱怨没有那种 但是他会表达的他一个情感、嗯、但是该怎么做他还依然会去做。 对啊、嗯、所以问一下导演啊，刚才我们提到精准扶贫，这是王学其老师提到的、嗯、就原来其实不太明白什么叫精准扶贫。13年的时候等于说是习总书记到十八洞村 对 第一次提出精准扶贫这个概念啊。 对， 就是所以您在描写这个精准扶贫的时候，在这个戏里面其实着重写的是这帮村民的故事。所以像杨英俊他本身原来是一个，因为他并没有说就原来想象当中那个在那个很贫穷的那个贫困线以下，而我自己可以种地，我种了一辈子地，我为什么让人扶贫我呀，对吧？所以您是在讲村民对扶贫政策的理解，然后持续的一种奋斗，是吗？ 嗯，其实杨英俊这个人物啊、嗯、我如果不去，所以我说我一直都跟很多媒体讲，我说我特别感谢精准扶贫。 嗯， 因为精准扶贫让我有机会去接触到这样一个这样到来到这样一个村寨， 嗯， 然后了解这样一些人群，让从思想上从情感上真正的去理解和认识了精准扶贫指的是什么。 对，您给我说说普及一下。 其实我真的我觉得精准扶贫，我们这个片子、嗯、这个电影，我们现在这个电影叫十八洞村。 对， 实际上十八洞村在我们的片子拍完呈现给观众的时候，十八洞村这几个字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村子的名字了、 嗯、 它应该是一种精准扶贫的精神象征。 嗯， 精神象征就是我们通过十八洞村这个电影，我们通过十八洞村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了解精准扶贫它到底是指什么。我们用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好， 我们讲一个故事让大家了解精准扶贫，从而愿意投身于精准扶贫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中间去、嗯、其实在这之前我对精准扶贫也没有特别深的了解。 嗯， 那么我接受了这么一个创作任务，我就必须去深入生活。 对， 这也是也就是一直都是这样遵循着总书记所要求的文艺工作者、嗯、你必须深扎生活的这样一个要求、嗯、我们必须要去深入了解生活、嗯、了解生活你就会感到生活的那种扑面而来的那种生活、嗯、你遇到的每一个村民，你跟他聊天，你听他讲他的故事，其实就是一部电影。 嗯， 那么我们面对那么浩瀚的这样的故事的素材，其实我们我一直说我们生活就实实在在放在那儿、嗯、我们需要去发现，我们要有一双发现的眼睛、 嗯、 我们要有一种提纯的能力。 嗯， 实际上就是怎么提纯，就是我觉得王老师演的王琦老师演的这个老杨是实实在在十八洞村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采访对象、 嗯、 这样一个家庭，所以这个家庭就成为了我们故事里面的这个老杨这个家庭的一个整个家庭的人物关系，包括他们的故事，整体的都成为了我们这个电影里的主要的一个讲述的一个故事的 原型 了。但是我实际上在刚去之前，我可能跟王老师是一样，我是带着两个疑惑去的。第一，就是在如今极大丰富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现在这个时代、 嗯、 我们提扶贫这两个字、 嗯、 它显得跟我们的生活很远。 对， 所以我们必须去了解，然后你真正的进入到这个生活里面去，你发现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扶贫已经不是以前，因为扶贫是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改革开放以来、嗯、这几十年以来一直的一个动作线、 嗯、 一直都有扶贫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嗯、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扶贫的任务的、 嗯、 重点都不同的、 嗯、 那么到了今天是精准扶贫。 嗯， 精准扶贫实际上我们这一次的最扶贫是扶什么人呢？是扶我们国家现在最后一批贫困人口。 嗯， 这样一批贫困人口，如果我们按照以往的那些就是几十年前的那种贫困标准来比，那么他们应该算是就不算穷了、 嗯、 但是你社会极大的物质发展到了今天这个时代的时候，这些他们之所以贫困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我们整个社会的普遍的人的这种生活水准之下的、 嗯、 就是我们现在扶贫是有一个标准的、 嗯、 贫困户精准识别你的家里面人均年收入你要低于了2850元、 嗯、 你就是贫困户、 嗯、 是有这样一个标准、嗯、但这个标准在80年代是很低的、 嗯、 80年代可能人均是几百元就是贫困户、 嗯、 现在人均要2850元是属于贫困户、 嗯、 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吃饭穿衣 不成问题。 嗯， 现在贫困户都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些家庭他们很脆弱，经济很脆弱，一旦发生疾病， 嗯， 发生智障、残障，或者一旦家里有几个孩子同时考上大学，或者是因为什么这样那样问题，他可能一下就会返贫。 嗯， 所以说我们片中的杨英俊，他是被精准识别为返贫的贫困户。 嗯， 他肯定曾经是脱了贫，因为智障的小孙女回到家里面，回到家里面来跟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水准一下就降低了。 嗯， 他们没有更多，所以杨英俊有一句台词说，荷包里没有钱了， 嗯， 包包里没有钱， 嗯， 就是他经济基础很脆弱， 嗯， 他很容易返贫。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节目内容。当然说这两部电影呢，大家可以在春节期间如果有时间的话再重新翻出来重温一下啊。好的，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再见。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